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982魔力工厂，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并且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今天外边北京的天啊，那是特别的冷， 特别的冷啊，冷得脸疼。 而且风特别大啊， 没错。 但是呢，如果啊，现在各位有条件可以打开手机来观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就会发现啊。 我们大佐同学穿的是什么？啊、哈哈而且穿成这样了，还想脱？ 完完全全就是两个季节啊！这个我们直播间现在温度已经达到了，我看一眼啊，39度了。 对， 哎，一个特别火热的直播间， 北京的盛夏。 对，看看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多么火热的节目啊！这个我们大家看过我们博虎点秋香节目的各位呢，应该都知道啊，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呢，请到的嘉宾那质量的是相当的高啊。 没错，都是校花姐姐。 对，各位都是来自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今天呢也不例外，今天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一位优质选手王美如啊。这个他给我们的这个标语是年轻就要多尝试，他到底尝试过哪些工作啊？这个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美如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美如，然后我叫王美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然后呢是我这平时呢性格呢是比较活泼开朗的，然后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然后在校期间就做过那个整合营销，然后包括自媒体呀，然后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平时也比较喜欢爱好穿搭和时尚这方面吧。对， 哇，这个在学校期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工作。 没有， 有足球服装，还有什么， 还有刚刚自媒体，然后最开始他第一个说的那个职业我都没听过，我有点好奇。那个 就是屏幕，还有那个摄影师都做过。 我觉得这都不是年轻就要多尝试了，这年轻就要多折腾。 没错， 生活就在不停的折腾与折腾之间啊，来回运转。美如，我们之前的这些国民校花啊，都曾经用三个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你比如说昨天的那位，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自己巨能吃， 吃货。 对，一个吃货。那美如也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名字好好听啊。 嗯， 美如貌美如花。 啊，没有，我三个字形容自己就是。傻白甜，还有就是 这是三个词还是单独的 一个词儿？傻白甜， 嗯， 然后那个什么呢？吃不胖， 好气人啊！ 下一个， 还有什么？ 一会儿我们慢慢来解决这些事儿啊。 夜猫子。对， 夜猫 经常熬夜， 傻白甜 吃不胖，夜猫子。 那傻白甜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大大咧咧， 对， 然后不记事儿，不记仇，然后性格应该是比较急躁的那种，但是 差不多， 但是相对而言，又是那种过事儿就忘的那种性格， 对 吧？傻白甜， 嗯。 然后下一个吃不胖， 这个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这就字面意思了，因为我也是一个吃不胖的人， 这女生 也就不跟大家解释了。 这女生，哎，你真烦。这女生啊，有十大技能，最想要哪个？就是在2016年的这个搜索榜首，就被评为第一名的，就是吃不胖。第二名才是有一个永远刷不完的银行卡。对女生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羡慕的一个事儿。 嗯， 真是羡慕不来呢。 第三个 羡慕不来的，你听到了吗？ 还不够呢，还得再捅我一刀。 我要告诉你，吃不胖，人家吃不胖，而且你别羡慕，这是羡慕不来的，天生就这样。 那真过分。 第三个词是夜猫子啊，这三个词其实 熬夜呗， 是 吧？ 就是 对现在年轻人的通病。 熬夜 的。对，但是像我这种最近在养生的人啊，什么泡泡脚啊，喝喝枸杞啊，喝喝红豆薏米啊，最近有早睡的。 前段时间吃饭的时候，旁边摆杯凉可乐，里边放俩枸杞，是吧？你这养生方法真厉害。 这边补着，那边泻着。 哎，这个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王美如啊，这个说了三个 傻白甜 啊，这个不是说了三个傻白甜，第一个是傻白甜，第二个是吃不胖，第三个是夜猫子啊。 夜猫子， 也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的第一印象是如何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说说你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嘛，我们这个主题就叫年轻就要多尝试。刚刚你又给加了个主题，生活就要多折腾。 对 ，no 作 no die， 但不是的 ，no 作 no life，no 作 no life， 对，这个对啊，这个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在不断的折腾与折腾之间向前进步的。 没错， 刚刚美容也跟我们说了不少，你比如说她在上学的时候啊，做过平面模特，还做过一些自媒体，然后现在我听说是往足球评论员的方向发展了，是吗？ 对，最近是在尝试这方面的领域。 哎，那为什么之前你会就是？这三个工作它的工种跟所需要掌握的知识 没关系， 好像没太大的 关 系。 有 关 系，都需要长得好看 啊！掌声给你， 开玩笑。 很棒。但 这是一种天赋和一种能力啊。 对， 是我开玩笑的。 这个真没办法。 左哥这不没感受过吗？我是有感触的。我能理解我们女嘉宾的。 你等一下。所以说我身上除了才华一无是处，是吗？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开玩笑。刚刚说到做平面模特，其实做平面模特这个，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那么一点点了解。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嘉宾，就是之前做平面模特的，然后穿着这么长的高跟鞋，然后而且他们会摆好几百种 pose， 穿着12厘米的高跟鞋来去如风。 哇，这真的好厉害，我特别佩服这件事。你就别说让我穿高跟鞋，你就说让我穿那种加一点内增高的鞋，我都容易摔。 我也是。 然后还做过一些有关于自媒体的东西。当时做的自媒体是有关于哪方面的？ 其实这个自媒体跟我当时做的那个线上和线下的整合营销有关，因为我当时是有做自己的店铺，然后我想把自己的店铺推广出去，所以我就是选择了一个就是 想做就自己的那个打造自己嘛，就是相当于有点想走那种网红经济的那个路线，但是就是半途而废了，就是对，因为挺难的，确实是难，挺难的。然后就比如说可能会拍一些美妆视频呀，拍一些那个你自己的心得啊、感悟啊，然后放在自己的那个就是微博，然后主页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样。 哦，那所以说当时自媒体这方面还是做一些跟就是女生化妆啊、 美 妆教程这些、 穿衣搭配这种的有关。 哦，那当时做自媒体，你对自己的感受最大的一方面是什么？ 就是首先就是看着就是网上那些就是非常 没事 简短 看着我也行， 简短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哪个是机位， 随便、 就是、 看哪个都行， 简短的那个就是视频其实都是人家花了很大的功夫，就可能你看到的几秒钟是人家花了可能几个小时去剪出来的，然后每一个都是反正都需要非常用心，所以说我感觉可能网上对一些网红他有一些奇异的理解，但是我想说人家当网红真的是不容易，能成为网红也是不容易。 现在也是流行，现在流行的已经不是网红效应了，流行的是非泡沫式的知识效应。就比如说， 三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的天， 我长知识了吧？这个，比如说 Papi 酱，你看人家是中系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的，对，然后他也是有自己的本事，然后一个视频也是据说啊，可能会拍3天。对，就才能呈现给大家。 其实说到这些自媒体啊，或者是说这些网红经济给大家带来的物质上的消费，可能是会在之前的时候会更多一点，大家只是看到这个人长得可能是外表特别出众啊，或者是说他能说出一些比较好玩的段子来啊，但是这样的情况它并不会维持太长的一段时间，再往后我们就会需要那些有知识有内容，比如说做穿搭呀，或者是服装搭配， 没错没错， 他们也得有一定的审美标准，而且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那种审美意识，才能够带领大家，才能够说引得大家的观众和支持。 没错没错，这个从平面模特折腾到这个自媒体，然后又从自媒体折腾到了足球评论员， 我还挺感兴趣这个。 这两个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吗？ 没有，因为就是 受刺激了。 没有什么故事，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然后我比较就是喜欢去尝试各种新鲜的事物。然后呢，也是跟你，其实你的人生的，我感觉人生的轨迹都跟你之前的走过的道路都有关。比如说，你之前可能我大学的时候我尝试过很多那个不同的领域嘛，我就会认识一些不同行业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哎，美如你这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感觉你还挺上镜的，然后我们这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就经常会有人这么跟我说，我们这有一个什么事儿啊，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当时我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想，哎，这个足球评论员没做过，就是挺好奇的，挺想尝试一下的，所以就。 是当时他给你推荐了好多跟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出镜 就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 啊，然后你在这些工作里面选择了一个足球评论员的职业。 对，不是我选择他，就是我先去尝试了一下，然后我也没想到，就是我去面试然后就过了。 想试试。 对对。 但之前有没有对足球说特别喜欢或怎样？ 这个真没有。我是一个零基础半吊子。 学起来应该会很难吧？ 对， 是不是要每天都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或者说 对每天都要看那个大量的足球视频，还有包括一些就是比较知名的足球 评论员的 就是视频，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比较知名的那种就是足球运动员的话，你必须要把他的资料就是都背的，就是了解的非常透彻，然后包括那些精彩的比较经典的进球的集锦啊什么的都必须得融会贯通，然后你才能说就是稍微给你一个足球比赛的时候，你稍微能就是你必须要有强大的那个知识储备，你才能稍微说出来一点， 就最起码你心里都有货， 对对对， 才能自己有底气， 对，还挺难的其实。 哇，这听起来感觉都有点 对这个足球评论员啊，真的，我身边评论足球的人还挺多的，但是这些我的朋友们，他们基本上都是要不就从小踢球，要不就特别喜欢足球，但是像美如这种中间半路出家的那种足球评论员，还真的特别的少。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是女孩儿，哎，一般都是应该那个我们左哥身边那个都是男孩儿吧，做这个足球评论员的。 对， 反正我身边别说做足球评论员的了，你都说得出来，对这个感兴趣。 什么是足球？ 对对对，说什么足球？我连他几个角我都不知道，真的。 你说足球几个角吗？ 他不得有什么棱啥的吗？ 他是个球。 他是个球 是吗？不是，他不是 足球是个球。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不圆足球吗？它上面那个图形是个五棱形是吧？ 六 还是个啊六啊？啊行，今天长知识了。 没文化更可怕呀！我跟你讲， 哎呦，真的是。所以今天长了个知识。 哎，那说到做足球评论员的这段经历，现在是已经开始尝试去解说一些足球比赛了。 对，有尝试，但是就是自己的练习吧，培训的内容。 啊，就还是停留在一些老师的教学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接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还不是就是那么长时间。就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完全菜鸟进来的，然后进来的时间也比较短，对，所以说还是在一个准备的其中。 那你觉得整个的就是足球评论员啊，就是包括你看那些就是现在在一线工作的那些评论员，或者说你的老师他们，就是看了这么多专业的足球评论员之后，你觉得自己最应该提高的是哪儿？或者说你觉得最难成为足球评论员一点的是哪儿？ 对，对你最大的， 对我来说最难的其实是，就是现场的这种掌握。就是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突发的状况，然后你能马上把这个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说出来。如果说是说去说花边，去说这个球员，去说这些边角料的话，其实有我们事前会做很大部分的大量的准备。其实你是可以说一场比赛下来你都不会停的，但是你不可能一场比赛下来你一点那个场上的情况你都不说。比如说来一个什么球，然后这是个什么，是个边界球啊，是个角球啊，是个球门球啊什么，这个你得马上做出判断，而且你要马上就是这种临场的专业上的东西吧，对我来说比较难。 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是即时性的， 对对对，非常非常考验这个， 不会给你时间去反应和考虑。 对，对， 毕竟我们是半路出家嘛，这可能对于专业知识上还是有一些欠缺。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特别的好奇啊，美如能不能给我们稍稍展示一下这种足球评论员的解说能力？ 可以吗？ 可以，但是我没有那个视频呀。就是我跟大家 说 一下一个套路吧，就是 好，可以特别喜欢 给大家说一个套路，就是 自古深情留不住。 那个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现在我就是为大家带来了，比如说英超，比如说意甲，就是什么第几轮什么什么哪里主场对战哪里的比赛。然后呢，上半场呢是什么球队，然后身穿什么颜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然后那个什么球队，然后客场从什么穿什么颜色球衣，然后从屏幕的右侧向左进攻。然后这说完了之后，然后开始说这两个球队，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赛季他们两个人的就是之前的战况。然后这个战况解说完了之后呢，开始报双方的那个就是阵容就是阵容说完了之后，好，开始说一点场上的。然后其实也场上就说，哎呀，这个 A 带着球然后到了前场，然后什么一个哎呀一个倒三角传球，哎呀球进了，然后就球进的时候比较激动，就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就是有一个格式。 对对对对， 什么自古人心留不住，什么没 有 套路 得人心。 对，不要说出去啊，这个很多 行话。 刚刚已经通过直播，大家都听到了。 对，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这里面是有套路的。 这个真的啊，他不说我还真的以为每一次这个就是评论员啊、解说员都是按照完全自己的那种想法，就是说他想到了某一个点，就开始介绍某一个点。 那肯定不是，肯定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中央电视台现在为您转播的是英超的比赛。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那些比赛基本上都是这个，一加一，就是每一个单元累积成的。但是呢，如果说他说的非常流畅的话，就让你感觉不到他这个套路嘛。但是还是感觉很就是挺专业的。 那这样的话，不得所有主播都好像是一个风格一个特点。 这个还 真不是。所以说你可以给他， 就是最基本的，我是一个菜鸟级的最基本的，就是你磕磕绊绊。 美如跟我们介绍的只 是 一个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对，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套路，就是你入门选手，我先给你们教材，就是理论上的知识，你就按照这个说就行了，外加什么自己的独特的解说方法呀， 你要是想脱颖而出的话， 哎， 就还是得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现在很有名的那些赚钱又多的那些网红们。主播们不都是主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吗？ 对，没错啊，咱们就单说这个体育解说的，咱们不能说网红吧，就是现在在网络经济这么发达的时代啊，这个也产生出了一些不是这些传统媒体啊，你就比如说央五啊，或者是北京体育啊，这些大的传统的媒体啊，这些的主播们，还有一些在网络平台上，比如说腾讯体育。对吧，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频道，他们会对搜狐体育这我还真没看过就是这样一些大的平台下的一些网络的体育主播，他们的一种解说的形式可以说跟那些传统媒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这种属于直播嘛，毕竟你直播是有什么有一个互动性，你必须要跟你的那个你的观众也好，你的粉丝也好，去进行交流， 要更在意他们的情绪和心情。 对 对, 对， 好像是 更多的要 接地气儿一点。 对 对, 对， 是吧？更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更喜欢看直播，他不愿意去看一个。你可能看着解说你睡着了，但是你 还得看这场球。 对对对对， 那你应该也有看过很多这种所谓的一些网红啊主播之类的，学习他们的一些风格特点，学习他们的一些 专业。有。 那说说你最喜欢的一位足球评论员。 足球评论员我最喜欢的，我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喜欢， 太深入的了解了。 对，特别喜欢的足球评论员，但我有特别喜欢的主播，就是 喜欢的主播是体育解说方面的吗？还 是就 是 他就是网红主播， 哦、 但是这个在这里说出来他好吗？他就是相当于给他打广告了，但是没有，他比较火，就是相信你们可能也听过他， 没事， 就是、 可以说 YY 年度的那个女主播嘛 ，YY 年度的 YY 年度的那个第一名的女主播。就是叫炯炯娃， 不知道。 然后他就是 不知道，没事，不重要， 没事， 不重要。 那就是喜欢，毕竟会得有点原因吧。你就像喜欢这个足球解说，你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而且自己的感觉还不错。那你喜欢这个？ 因为他就是给我的感觉，他非常有自己的就是直播的特点，还有就是他能就是。我通过，因为我是我朋友特别喜欢他，然后呢，我朋友让我去看他那个的直播，然后我发现我看他直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每天他都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出来，然后就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其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所以说 他每天他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他要在线下他就要练习三个小时，就是对着镜子练自己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就是说话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他很努力。 对，就不仅要有光鲜的外表，你还要有内容，还要努力。这练三个小时是有点辛苦， 一天三个小时。 那是不是也要就是自己在要练自己的口语，练自己的嘴皮子？ 对，我有练自己的口语那种。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那 来一段， 我跟大家说一个绕口令吧， 坑我们嘉宾。 但是我说的不是很好， 没事，来。 绕口令， 就 是比较这个比较长，我就说一段吧。 好， 说了啊，说高高山上一老僧，身穿那头几千层。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黄河九灯青。五百年前青云洞，一共是四千五百冬。老僧共有八个徒弟，八个徒弟有法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名叫曾三点，四徒名叫点三僧，五徒名叫崩葫芦棒，六徒弟名叫。半葫芦崩，七葫芦名叫风随化石，八徒弟名叫化随风。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曾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瓣会打鼓，半葫芦崩会念经，风随化他会扫地，这化随风他会点灯。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想要换来慢不能，老师傅一看有了气，想要打徒弟整八名。 可以 到这里， 可以， 太长了，已经不错了。我们之前练过这个北京话的，然后给大家来两句。 没有人搭理你，没发现吗？ 对，礼貌又不是尴尬的笑了笑，没有人理我。 你没发现没人搭理你吗？ 我 还夸过美如呢。 我是眼瞪眼看着左哥，不看我，就是不看我。 想来两句吗？ 我给大家来两句啊！我这都话都抛出去了。来个北京腔的啊。 嗯。 高高身上有一老僧，身穿再来一次啊！高高身上有一老僧，身穿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酒。曾记得黄河酒邓清，哎，我不记得了。 嘿，我跟你 说、啊、就这样吧。 我跟你说呀，这个、真要是北京人现在就听着这广播呢，这气势，这叫北京话啊。 我也忘了，之前听过，词儿也忘了，这个调儿也忘了。 啊、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咱不闹了，咱回归正轨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搜狐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王美如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她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折腾的事儿。 哎，年轻就要多尝试、 啊。对，没错，年轻嘛，就要多尝试，去尝试一下自己这个生活当中没有经历过的一些工作呀、一些事儿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这个毕竟刚刚这个美如跟我们分享了她的一些很多的故事经历，比如说是怎么样从一个平面模特做到这个自媒体、又从自媒体做到现在这个 足球 评 论 员，看似三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实 让她联系上了， 让她联系上了啊！这个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呢，也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和职业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拜拜。